身至沙漠中漂泊。你别用含着泪的眼睛看我，听蝉声沉落，请抬头。是谁用带路的草叶引致我，愿共我顶风暴泥泞中跋涉。是谁说

隔着一层皮肤，爱情怎么都孤独，眼神却能倾吐。既然怎么都孤独，我肯义无反顾。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，我也贪图被谁刻骨心中那少一寸土。盲目谁愿意跟你独处，谁不贪 Morse and Meg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 邓紫棋倒数，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倒数着。